第五章，在之中之为在之中。第二十八节，专题分析在之中的任务。存在论的此在分析工作，在其准备阶段中，以这一存在者的基本建构即在世为主题。这一工作的切近目标是从现象上端出此在存在的原始统一结构，此在去在的方式及其可能性，由此而从存在论上得到的规定。对在世界之中的现象描述至此，是依循着世界这一结构环节，以及在世的存在者在其日常生活中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来进行的。但我们在一开始提示出对此在进行准备性的基础分析这一任务之时，就已经预先就在之中本身做过说明，并且以对世界的认识这一具体样式为例加以阐发。我们当时之所以先行提出这一重要的结构环节，其目的是要在一开始分析个别环节的时候，就先以一种贯彻始终的眼光来包罗结构整体，防止统一的现象分崩离析。现在我们该把阐释工作引回到在之中现象上来，同时保存着我们在具体分析世界及谁的时候所获得的东西。我们将更深入地考察这一现象，这不仅会使现象学的眼光以焕然一新和更加牢靠的方式来逼视在之中存在的结构整体，而且也会开辟出一条道路，可及此把握此在本身的原始存在。操心，除了遇事、操劳、共在、操持、自己存在、谁之间的本质关系外，在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进一步加以展示呢？我们至少还可以比较和描述操劳及其巡视的种种演化与操持及其故事的种种演化，从而扩建我们的分析工作。我们还可以透彻解说一切可能的室内存在者的存在，从而把此在从非此在世的存在者那里展露出来。在这一方向上无疑还有未完成的任务。若着眼于哲学人类学，把生存论的先天东西都整理出来，则前此提出来的东西还需多方面的补充，但这却不是这部探索的目标所在。这部探索的目的是基础存在论上的，所以当我们专题追问在之中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想通过从其他现象派生出这一现象的方法，亦即通过某种分解意义上的不适当的分析方法来毁掉这一现象的原始性。但原始东西的非派生性并不排除对原始东西具有其组建作用的存在性质的多样性。如果这些性质是显现出来的，它们在生存论上就是同等原始的。组建环节的同等原始性现象在存在论上常遭忽视，这是因为人们在方法上未经管束，事无巨细，总倾向于用一个简单的原根据来指明其渊源。要从现象上描述在之中本身，应向哪个方向着眼呢？我们在揭示这种现象的时候，曾向持现象学态度的眼光透露，在之中有别于一现成东西在另一现成东西之中的那种现成的之内。在之中不是现成主体的一种性质，仿佛这种性质可以通过世界的现成存在受到影响，或哪怕只是开动起来引发出来。在之中物理是这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只要记起这些，我们就得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那么除了一个现成主体与一个现成客体之间的现成交往，这种现象还提供了什么别的东西呢？这种解释如果是说此在就是以这一之间的存在，那么它倒还会离现象实情近些。虽然如此，依循这个之间走下去还是会误入歧途，这种做法不假思索就一道设定了这个之间本身在其间的存在者，而这种存在者在存在论上并未加以规定。这个之间已经被理解为两个现成东西的契合的结果，然而先行设定的这些东西总已碎裂了这些现象，而要用那些碎片重新合成这些现象却无可指望，不仅没有泥灰，而且可给予进行拼合工作的图纸也碎裂了，或者先就未被发现。 存在论上的关键就在于先行防止这种现象的碎裂，也就是说保证正面的现象实情。我们若还要就此细谈，也无非是表达出有些东西在存在者层次上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认识问题的流传下来的处理方法往往把他们在存在论上加以种种伪装，乃至使他们全然不可视见。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其本身向来就是他的此。按照熟知的词义，此可以解作这里与那里。一个我这里的这里总是从一个上到手头的那里来领会自身的，这个那里的意义则是有所去远，有所定向，有所操劳的向这个那里存在。此在的生存论空间性以这种方式规定着此在的处所，而这种空间性本身则基于此在世。那里是世界之内来照面的东西的规定性，只有在此之中，也就是说唯当作为此之在而展开了空间性的存在者存在，这里和那里才是可能的。这个存在者在他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儿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通过这一展开状态，这种存在者此在就会同世界的在此一道为他自己而在此。在存在者层次上用形象的语言说到在人之中的人性之光，指的无非是这种存在者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他以是他的此的方式存在，他是已经成名的，这等于说它作为在世的存在，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敞亮的，不是由其他存在者来照亮，而是它本身就是明敞。唯对于从生存论上如实这般已经敞亮的存在者，现成的东西才可能在光明中得以通达，在晦暗中有所掩蔽。此在从来就携带着它的此，不仅实际上此在并不缺乏它的此，而且此在若缺乏这个词就不成其为具有这种本质的存在者，此在就是它的展开状态。我们应当把这种存在建构整理出来，但只要这一存在者的本质就是生存，那么此在就是它的展开状态。这一生存论命题也就等于说这一存在者未知存在的那个存在即是去世它的此。按照分析的进程，除了描述展开状态的首要存在建构而外，还需阐释这一存在者日常及以是他的此的存在方式。本章的任务是解说在之中本身，亦即解说此自在。这一章分为两部分， A. 此的生存论建构， B. 日常的此自在与此在的沉沦。我们将在现身与领会中看到组建此在去世它的此的两种同等原始的方式。现身与领会的分析分别通过阐释对今后讨论颇为重要的具体样式而获得必要的现象上的保障。现身与领会同等原始的由话语加以规定，所以我们将在 A 部分此的生存论讨论在此作为现身情态。第29节，现身的样式之一，怕。第30节，在此作为领会。第31节，领会与解释。第32节，命题，解释的衍生样式。第33节，在此与话语语言。第34节，在此的主存在性质的分析是一种生存论分析。这等于说这些性质不是现成东西的属性，它们本质上是生存论上去的存在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整理出来。我们将在 B 部分日常的此自在与此在的沉沦分析闲言。第35节，好奇。第36节，两可。第37节，这些日常此自在的生存论样式分别是相应于话语这一其组建作用的现象，领会所包含的是属于领会的解释释义。在这些现象那里可以看到此自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把这种基本方式阐释为沉沦。这里 沉沦的沉指的是生存论上特有的一种运动方式。第38节，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